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诗野。 我是张志奇。 我是冷建国。 那这期呢，我们想聊的其实是一个去年播的一个剧集，就是 预谋已久， 对，小雀斑演的这个叫豺狼的日子，英文叫 Jekyll。 其实这个是一开始知奇先看的，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然后我看了一集就不想看了， 后来又 真香。一会儿可以讲一下你为什么看了一集就不想看了。 对，然后后来又重新捡起来，就欲罢不能，就经常看到半夜两点自己在那手心冒汗。然后我们是后来去和鲁豫老师录节目，发现他也在看。 对， 就是其实很多人去年在看，然后在讨论这一部剧。我觉得相当于重新把这种大男主的作品的魅力， 就是 make 大男主 great again。 又重新让他光复了吧，就差不多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们也觉得这个剧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这种类型的剧其实它相当于一个母题嘛。然后我就是因为看了这部剧之后呢，又很想找其他杀手题材的剧看，我就又去重新看了那个 Killing Eve。 然后这些都是发生在去年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想跟大家来严肃的探讨和分析一下，就是这种杀手，以杀手为题材的文化产品吧， 对， 以及它背后反映的一些文化的现象和视角，包括什么叫合法的暴力、非法的暴力，其实是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然后首先呢，我们就想跟大家限定一下，咱们今天讨论的是职业杀手。 对，就是作为一个职业的就是他是以此谋生的这样的 对，就是 对 对对，因为可能我们上一次讨论留人的时候其实也有讲过间谍的那个变迁嘛。然后今天这个杀手其实是作为另一种类型，它其实是雇佣杀人这样的一种形态，而且这种形态的呈现其实在去年到今年，尤其是零工经济已经逐渐兴起并且成为主流的时代，这样一个类型其实在影视剧里面成为了一个母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把我们讨论的杀手限制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会给大家先讲一下 Jekyll。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应该有很多都看过这部剧了吧。 对，而且这个故事其实也挺简单的。它就是讲一个这个前英军里面的一个传奇的 狙击手 、对，然后他离开了军队，他离开军队也是这个故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离开军队之后变成了一个买凶杀人的一个职业杀手，然后这个剧集就是讲他执行几次不同的任务。然后除了他之外，另外一个主角就是这个 MI5 里面的一个女探员。大概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杀手题材的这么一个剧情的结构吧。然后他其实是改编自一个英国的小说家叫弗雷德里克·福塞斯1971年的一个同名小说，然后这个小说在1973年也曾经被改编成电影。其实小说和这个原版电影是政治惊悚题材，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剧集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它讲的是对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刺杀，然后整个故事的背景其实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它这个小说和当时的电影里面就是买凶杀人的这个买方，它其实是法国的一个右翼的准军事组织，叫做 OAS。他们就是从事一些比如说恐怖袭击啊、暗杀呀、爆炸呀这些活动，他们的目标就是阻止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的这个殖民统治。然后当时这个组织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是，他们策划了一起针对这个戴高乐的暗杀行动。刺杀小队的头目叫做让巴蒂斯安蒂里，他曾经是一个法国的这个空军中校，也是航空武器的工程师，但是他并非是像 Jekyll 一样是一个孤狼式的这样一个杀手。他们去执行这个刺杀任务实际上是一个小队嘛，然后这个小队里一共有12个人，构成其实也挺复杂的，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反共分子、右翼分子，还有一群叫做黑脚法国人。他们其实是法国的殖民统治的一个产物，就是在这个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前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及其后裔，他们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族群吧。那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有90万黑脚法国人被迫就撤离了，返回了法国，所以他们就是很痛恨独立这件事情嘛，所以他们就组成了这么一个刺杀小队。那实际的情况呢，是他们大概冲这个戴高乐的车队一共射出了180多枚子弹，然后其中有14枚打中了他 坐的这辆汽车，但实际上这个车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受伤、 哦、 然后在这个交火当中好像只有一个就是经过刚好经过这条路的一个无辜的路人，他开的那辆车里面有一个人受伤了，所以其实是一个还蛮失败的一个刺杀活动。然后这个小说其实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上，它虚构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它虚构的就是说这个组织 OAS 里面的一些核心成员在这个刺杀行动失败之后就逃往了奥地利，然后在奥地利他们就雇佣了这个英国的杀手叫做 Jekyll， 他们想要继续行刺这个戴高乐。我看了一个新版的这个 Jekyll 的编剧，他叫罗南贝内特，他接受卫报采访的时候他就谈到说他在改编这个小说以及原版的电影的时候，他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 Jekyll 的故事如果去除掉所有的细节人物刻画和历史背景之后它的核心是什么、 嗯、 然后他得出的答案就是说核心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杀手要去刺杀世界上安保最严的人，同时被一个聪明而执着的警察追捕。这个结构里面的三个主角就是 Jekyll his target 就是他的目标，还有 his hunter 就是追捕他的这个人、 嗯、 对，这个其实也是所有的杀手叙事里面经典的这样一个结构吧。这个故事其实它就是有两条线，明线就是这个刺杀行动其实就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嗯、 就是我们这个男主角他一般被设计成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人，他要去执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在这条线里面主要对决的双方是杀手和他的目标。对，然后另外一个还有暗线，暗线其实有点像是破案或者解谜， 对， 就他要处理的问题是杀手是谁，他为什么杀人，替谁杀人，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那在这个暗线里面其实对决的双方是杀手和追捕他的人、 嗯、 就是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 嗯、 但是在新版的这个剧集里面其实他也对原版的这个三角的结构进行了一些改写和改编。对于 Jekyll 本人他是增加了他的一段前史，就是讲说他曾经是阿富汗战争的时候派到前线的一个英军、 嗯、 对， 所以他是经历了一个从职业军人到杀手的这样一个身份的转换。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后面想要聊的问题、 嗯、 就为什么比如说军人或者警察他其实跟杀手是一体两面的、 嗯、 这样一种身份。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其实都是战争，无论是二战还是冷战期间的这种局部战争的一个产物，就是战争结束之后就会有大量这种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并且很有可能携带着战争创伤的男性回到社会当中。 对， 那这些人他们会做什么以及他们能做什么就变成了一个问题。这个其实也是很多说黑帮或者是杀手这种题材的影视剧它的一个社会背景。其实某种程度上留人他讲的也是这个、 嗯、 他讲的就是冷战的这个铁幕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一个后冷战时代的一个间谍群像，包括尤其是 Lam 的这条线、 嗯、 就是讲的是他和他当时无论是他的战友还是他的敌人其实在冷战之后他们都失去了一种 purpose 吧，就是失去了一个目标感，然后这些人又很多其实就离开了这个间谍系统，因为结束之后也并不需要这么多间谍了、 嗯、 那他们就回到了这个正常的就是普通人的这个社会里面，他们可能就变成了比如说情报贩子、 嗯、 或者说一些这种准军事组织里面的这种情报人员或者是杀手之类的。所以留人里面围绕着 Lam 进行的这条线就是他跟他曾经的这些伙伴或者敌人们如何在新的这种岗位新的角色上面继续相遇和对决的这么一个故事。对，然后包括我们在看一些欧美的这种律政剧或者探案剧的时候，首先在这个确定罪犯的身份的时候，很多时候警察都会说我们先划定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叫做 ex-con 或者 ex-military、 嗯、 就 ex-con 就是之前曾经被定罪过的人、 嗯、 就是说他有前科有案底的人，然后 ex-military 就是他曾经是对曾经是军人的这些人、 嗯、 所以这个其实也说明说这个是一个蛮普遍的一个现象，只是说在杀手的剧集里它被更戏剧化了一些。 而且感觉间谍题材跟杀手题材其实是绑定在一起的，比如我们两个看那个黑哥， 对， 其实就是一个经典的间谍加杀手这样一个惊悚剧嘛。 对对，然后他在 Jekyll 这个人物上做的另外一点改变就是给他赋予了一个家庭线。 是， 对，这个我们一会儿 这个就是一开始劝退我的部分， 对，就是我们也可以聊一下他其实是我觉得写的比较失败的一条线吧。然后这个编剧其实在接受卫报采访的时候就提到过说他想要改变这种孤狼式杀手的一种刻板印象、 嗯、 他认为 就是他认为传统叙事里面杀手都是一个人行动，并且他一般是单身的这样一个形象，他就希望说能够给这个角色赋予一些日常的面向， 只能说改变的不是非常成功。 对，我觉得这种孤狼式的杀手其实他的主要特点是禁欲，就他有一种禁欲的特质，比如说他单身，一般过着一种比较简朴的生活，就是即便他的这个收入可能很高，对吧，杀一个人能拿到一笔很大的酬金，但是他一般就是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 但我觉得这也跟他的性格特质有关，就往往杀手比较看得开，就有金没名的那一种。 我觉得也是跟他不断要隐蔽自己这种需求有关，就比如说他一定要隐姓埋名，或者不断的变换身份， 以及过得像个普通人。 对，以及融入普通人，对吧。但是可能我觉得这个 Jekyll 在这个新版的剧集里面，他就有点像是一个传统的孤狼式杀手和 James Bond 的一个结合体。 对， 就是一方面好像他又可以在一个地方蹲点蹲一宿，只吃什么矿泉水和饼干之类， 并且尿在矿泉水瓶里。 对，你很难想象邦德会干这样的事情，对吧。就是，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有一些非常 fancy 的一种生活，比如说他穿的很贵的衣服啊，我记得当时不是还有一个花絮，就是讲小雀斑在那个剧组的那个衣帽间里面给大家介绍说他的这些服装分别都是什么。另外就是他的这样一种有点像比较风流的这种形象，虽然没有像邦德那么夸张，但是他也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很漂亮的妻子，然后住在西班牙一个很大的豪宅里面，就这种生活方式上他又有点类似于 邦德。但我觉得他比 邦德 还夸张，因为他也可以跟男的暧昧。就是他 我觉得邦德也可以，咱们期待一下下一部邦德， 下一季可能就要出现。 而且他这两种形象其实有点反复横跳，就是说他不是融合的很好，对吧。有时候他又像是一个，他有那种前军人退伍军人的那种很严苛的对自己的要求，另外一方面他又有时候过着一种很奢华的一种生活，有点反复横跳。这个我觉得是他写的不太成功的 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改编就是他这个 target 这个目标从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是非常非常有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个政治人物，改成了一个虚构的这么一个，我管他叫做左翼民粹版马斯克。 前面其实还有一个德国的保守党 的竞选人、 的， 对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更倾向于说，比如说像电影里面会先安排一场刺杀戏来展示他的能力，对，但是可能那个刺杀的人本身不是那么重要。 对， 他主要刺杀的这个人叫做 UDC 嘛，就是一个他发明了一个、 一个 app 吧，一个软件 可以通过这个公布全世界有钱人的财产，就是有点像99%联合起来反抗1%的。 对、 我们将能看到所有富人的资金往来。 对，这么一个人。然后还有一个改编就是他这个 The Hunter， 就是追捕他的这个警察，他从一个男警察变成了一个女的，这个 MI5， 对、黑人女性的这个 MI5 的探员、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他就是相对比较失败的一个改编吧，这个后面我们也会再谈到。 对，刚听这个 Jekyll 的设定就可以看出来，他想描写的其实是一种全球化的这种时代下的一个零工杀手嘛。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最近几年影视作品想要反映的一种现状，然后包括在 Slow Horses 里面，其实最新一季那个反派他其实也是一个前军队出来的，然后后来他受雇于一个人进行杀人的行为，包括其实可能在前几年的俄乌战争中也有很多这种退伍的老兵，然后他们在被 雇 佣，对，加入雇佣军，其实这是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这样很 trendy 的一个经济现象吧。然后大卫芬奇他在2023年有一部电影就叫 The Killer， 就是这个电影现在在豆瓣上评分比较低，但是他其实很有意思，他也刻画了一个零工时代的零工经济时代的杀手，就是他出门的时候是订那个 WeWork， 他住在 WeWork 里面，然后他用那个 Amazon Prime 来点东西，然后第二天就可以送达，然后他也之前会住 Airbnb， 但后来就是因为说 Airbnb 里摄像头太多了，他就选择了 WeWork。然后他一开始的那个有前20分钟也是他想去执行一个刺杀任务，其实跟 Jekyll 第一集有一点像，你就会发现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等待上面，而且等待和碎碎念还他融入了一些身心灵的东西，就是他在等待期间会做瑜伽，然后会 感觉也挺合理的， 对，就是会嘴里默念什么我需要耐心什么，就类似他有一个口诀，然后这20分钟之后他 miss 了这个目标。 就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对于现在的一种形式的一个反应吧，就是我觉得他和 Jekyll 有点像一体两面，因为 Jekyll 这个人物他是一个从来不会失败的杀手，基本上他有点像一个接近超级英雄式的存在， 对， 就他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失误而失败的这样的一个杀手。而大卫芬奇这个电影他就是讲了一个 蹩脚杀手， 对，就是一个其实是会失败的，是一个更加真实的零工时代的这个杀手。然后我昨天就看了一篇讲这个片子的文章，他就说现在的这个杀手他其实是一个伪劣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极的代理人，我觉得他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大卫格雷伯那种意义上的一个打手，但他其实是一个更 literal 的一个打手的形象，而且他其实和整个社会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这个在 Jekyll 里面有体现，包括在那个 Slow Horses 里面大家都是通过暗网的那种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和你的雇主去商量这个酬金的问题，而且 Jekyll 这一季很主线的一个任务其实是讨薪嘛。 对，但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们也没签合，就算签了合同你也不能告他 对， 其实 对吧， 对，就是他的， 就是你们之间完全依靠着一种江湖信义上的 信 任，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神奇，就是他好像是一个既传统又很新的一个现象， 对， 就传统就是你之间是靠道义和信任来维持的，但是很新的是其实你是在一种零工经济里面，然后你的劳动权益怎么保障，甚至如何定义你的劳动权益，尤其是当我看到他在那个剧院待了两天两夜，我就想说需要这么拼吗哥，就是就这工作对你来说有这么重要，就是他好像 最后一单啊干完就收手了，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也提出了一个就是在零工时代的工作伦理的问题，就我觉得这是就是是一个很当下的问题，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也是普通人可以带入这种剧的一个点， 我觉得他是有意的制造了这样一种普通人能够带入的点， 对， 就 是 一种牛马的心态， 对，就是你会觉得他像一个打工的牛马这样的一种感受， 然后还收不到钱， 是就追不到尾款， 但我觉得这个跟超英那个设定有点割裂，就我看的时候我在想他可以做到一个完全在当代社会隐身的生活，就连警方拿到他的指纹都查不到他是谁，就看到他的脸都无法在系统里调用他过去的资料，这就是当代的一种超英啊，就是你可以做那么多事情， 这个其实不太可能实现， 对，而且他又可以有高超的易容术，可以变成任何人，然后又有信用卡和护照可以变成任何人去任何地方，但同时竟然拿不到钱，而且就是我们看他讨薪的那一部分，就其实他就是在很多公开网页上搜来搜去就搜到了当时雇他杀人的那个人是谁，我在想这也太简单了吧，那为什么要用暗网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蛮矛盾的，我们刚才讲那种江湖道义上面那种信任，其实它建立在一个熟人社会的基础之上， 对， 就是说这个买我去杀人的这个人我肯定知道他是谁， 就是现在他属于完全陌生人社会， 对，就是像那种情况的话我肯定是不会害怕我收不到钱的，就是我收不到钱我可以直接去杀了他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他如果没有办法像刚才建国讲的这么简单就从通过搜索就找出来那个人是谁，那他确实也冤无头债无主，也不知道该找谁去讨这个钱、啊、 对，所以感觉这些杀手既在一个松散的系统里，但他又不属于这个系统的、不享受这个系统的保障，就是 Killing Eve 里面那个女孩其实她也是一个系统的一员嘛， 对、就是她其实也没有保障，而且我觉得就 Killing Eve 她写的比较好的一点，她其实是写出了 Villanelle 作为一个杀手她其实是一个螺丝钉一样的存在、就她作为一个零工她其实可以随时被替代的，就是后面有一季就讲说他们这个组织又培养了一个新的杀手想要取代他，然后就写出了这个新的杀手和他之间的一种矛盾感，以及说当这种千禧世代成为杀手之后，就是有一个女孩她就直接把她街头的那个上司杀掉了，他就选择不再玩这个游戏了、而可能 Villanelle 他还是困在这个系统里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他这一点是做的比较细致的、但是在 Jekyll 里面其实就没太体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是这种零工的状态，另外一个全球化的点也在于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杀手他其实是一个基本上可以在世界各地穿行无阻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比如说这个 Jekyll 里面会呈现他有一个暗室吧，然后里面有他不同国家的护照，然后不同国家的货币，然后还有一些他的这种伪装需要的东西，然后我就在想说他是怎么样畅通无阻的通过所有的关卡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前现代的一种感觉、尤其是他通过易容术啊什么的这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原版的小说或者是电影里面的一个基础的设定吧、我觉得现在这个感觉不是很现实， 看易容术那里有一种看金庸小说的感觉 对，而且 就是说我觉得现代的这种资本主义它的特征其实是除了人不能流动其他的都可以流动、 嗯、 就是信息和钱都可以穿越边界去流动、 嗯、 但是人其实是相对来说流动最困难的、 嗯、 对、 嗯、 或者就是说它其实也可以流动，就比如说我们在讲那个全球化的时候，就是其实是上层或者说1%它是可以畅通无阻的， 对， 除非说它有一种有点像讽刺的意味，就觉得说如果它是一个被大资本雇佣的人的话，它其实可以在全球流动，但是我觉得它好像又没有把这部分很明确的写出来，就是在这个剧里面这部分就像一个漏洞一样存在、 嗯、 说到那个伪装，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对比 Jekyll 和 Killing Eve 就会发现，如果一个男杀手去做伪装和一个女杀手去做伪装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 Jekyll 他的伪装很多时候都是所谓第一性的伪装，所以你会觉得他的空间不是很大，所以他就只能用易容的方法直接变脸的方式、 嗯、 比如说他第一集就伪装成一个公司的清洁工， 嗯， 然后后来他还伪装过一个跛脚的一个看上去很老派的这样一个老年男性、 嗯、 就他其实在男性这个光谱上面选择一些要不阶级地位比较低一点的，要不就是健康状况比较差的，对，所以他的 就是降低他的威胁性， 对 对、 嗯、就是他的选择其实比较少嘛，然后再加上就是因为小雀斑这个演员的性别气质、 嗯、 他后来不是又假装他是一个 gay 嘛、 嗯、 就是相当于他引诱了一个 gay 和他发生了关系，所以这大概就是他的空间了。但是在 Killing Eve 里面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他作为一个女性他的伪装其实是第二性的伪装，这就导致他空间比较多，而且就是他作为第二性在父权制的这种性别文化里面的一些劣势，其实在他作为杀手的时候反而成为了他的优势， 嗯， 就是他其实可以玩弄父权制的很多规则，就比如说在语言方面，其实 Jekyll 他也会切换语言嘛，他大概会德语什么法语这种，但是其实这个 Villanelle 他不仅切换的是语言，他会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甚至普通话，然后他也会切换英语的不同口音，比如说澳大利亚口音美国口音和英音，但是在语调方面他也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他会有一些低沉和沙哑的语调，就他在说自己的母语俄语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这样他会看上去更有威严和威信一些、 嗯、 但是在一般想要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就会用一种很迷人很甜美的嗓音，就也有点像我们说的这种夹子音， 嗯， 嗯，所以他的声音就有点像一种可穿戴的装备，他就可以随时携带和随时切换，其实他的这种变形也是利用了主流社会和文化对于女性形成的这种刻板印象， 嗯， 嗯，就我们之前也讲像那个坏血的那个创始人，当他想要更有威严的时候他其实会用一种更低沉的声音，但那不是他本来的声音，对，然后除了这种语言上的伪装，他的服装其实也是他表演的一部分，因为在 Jekyll 里面感觉他的服装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帅，就是他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就是邦德意义上的那种男性气质。 我们能不能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杀手要穿老前锋， 对 就是 可以 我们后面要讨论那个路易吉， 可以可以，对，然后在这个 Killing Eve 里面他的服装是当他不想被注意的时候他就会伪装成比如说餐厅的服务员、 嗯、 护士或者是性工作者，这些都是一些穿着制服并且从事低薪工作的女性、 嗯、 然后这些女性其实在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角色，但是又因为她们太常见了，然后承担的是服务型照料型提供情感劳动的工作，所以她们往往是不可见的，然后这就降低了她们在男性社会的威胁感、 嗯， 所以其实当一个女性作为杀手的时候她可以利用自己第二性的这种处境，她是玩弄男性凝视的，就是她在凝视凝视她的那些男性这种感觉，然后好像也充分说明了性别它是一种操演，就是女性作为一种性别其实在父权制文化中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而当你成为一个女性杀手的时候只要你可以去玩弄这些规则你就比较容易获得成功，但是这一点其实在 Jekyll 里面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复杂，它作为一个第一性，而且我觉得小雀斑它已经比普通的男性演员多了一个，就它可以在性别气质之间来回切换了，但实际上它所能做的这种伪装其实还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我觉得最后设定上就会让它变成一个它要用易容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 的，我觉得这都是娱乐工业的一个把戏、 嗯、 就以朱迪·科莫和小雀斑的长相、嗯、怎么着都无法伪装， 对， 都无法变成一个普通人， 也是了，但是我记得当时看一个选角的那个导演他就讲说因为他看上去有一种天真的感觉，然后又天真又美丽、 哦、 其实我觉得他也玩弄了天真的女性这样的一种意象， 看上去这个女性这么天真这么无害，其实下一秒她就可以杀人。 嗯， 就是会感觉基于这种整体文化的氛围，做女性杀手的戏其实比做男性杀手的戏对于创作者来说空间 更多， 对，空间更大，然后角度也更多一些。 嗯， 在我看这个剧之前，看 Jekyll 之前就发现有一些朋友对 Jekyll 上头了，然后我看完之后发现他们还在上头，已经有一些朋友在陆续搜小雀斑的美照。 嗯， 然后我就在想他这个演员本身的性魅力或者这个角色的性魅力恰恰就是编剧着意去塑造和贩卖的一个东西。 嗯， 就这个性魅力不仅体现在他的一个家庭的角色和杀手的角色上，就甚至还体现在他跟男性的关系上以及他跟他武器的关系上。你们记得他用第一把枪射程超过3000米刺杀这个德国保守派的时候，他轻轻的爱抚那个枪，就是那个动作拍了很长，就是他一边从行李箱卸下枪管，然后卸下那个弹夹，然后一边在爱抚他，就我觉得那个动作拍的也非常的情色。就我觉得性魅力成为这个剧的一个卖点吧。 嗯， 然后再就是刚才琪琪提到说这种剧一般会有比如侦探或者警察一条线，然后杀手这个是一条线，然后这个剧的一个好处和它的一个坏处都是其实编剧想要做到两条线并行，就我们 既可以它就是势均力敌的一种呈现。 对， 对， 就是我们能看到比安卡和他的家庭的关系，他职业的困境，他违反职业伦理的时刻，我们也能看到 Jekyll 这个角色他的一些困顿一些矛盾以及他的能力，并且在最后一集有他们两个面对面交锋的时刻，就是那个女的说 I want to win， 嗯， 然后小雀斑说他也一样。但我觉得这个剧的问题也是他把这件事情塑造成了两个人之间的对决，就是其实它是两个组织之间的对决，就是英国的情报机构和小雀斑，无论是他这个暗网还是雇佣他的这个高层集团，其实是这样的两个组织之间的对决，但最后他把故事窄化，不断的窄化成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 PK。 嗯， 就我觉得这种塑造，我觉得它当然是一个讲故事的类型一个范式，但你也会觉得为什么比安卡只追逐这一个人不放。 我觉得他这个地方就是他写的不够好吧， 嗯， 就他写的不够有说服力，我觉得观众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的她到底为什么对这个人这么着迷，一定要把他抓到不可，以至于他牺牲了自己的私人生活，牺牲了自己的职业前途， 甚至牺牲了自己， 对，甚至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嗯， 到底为啥呀， 嗯， 就是我感觉其实虽然给这个女主角安排了很多他的家庭的戏份，但实际上对他的前史是叙述严重不足的。 嗯， 就是这个人 一上来他就是一个非常拼命的肯干的这么一个女探员， 对， 他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女探员没有写。 嗯， 比如说我觉得 Killing Eve 他在这点上就做的扎实很多，比如说你就比较能够理解 Eve 为什么对那个女杀手这么着迷， 嗯， 就包括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对连环杀手很着迷的这么一个人， 嗯， 对吧，这一点我感觉是这个剧本写的不够好。 是， 嗯 嗯，我觉得这个女的情报探员的形象好像也成了这个剧的一个缺陷，就好像他的塑造非常的平面， 嗯， 然后跟 Jekyll 这种高光角色对比就显得很苍白。就当然在这种剧里好人总是很难写的，就是因为好是一种天生正义， 嗯， 就是我们往往对坏人的理解更多是因为编剧会告诉你他是为什么走上这条路的。 是， 比如我们能看到小雀斑他的战争故事，他战争之后的一些 PTSD 和他做出的选择等等，但其实我们对于比安卡的理解就是她是一个很爱干活的女的， 就是她是一个特别敬业特别拼的这么一个女的。 对， 嗯， 而且我觉得在看这一类型的剧的时候，大家在观剧上会有一种心态的差异，就是现在我觉得也是一种互联网上的差异，就是一个事实上的坏人如果干了一件好事，比如我们看到 Jekyll 在过程中还是放过了一个无辜人，因为他其实在这条路上还是杀了很多无辜人士，哪怕帮助他的那对老夫妻，但他其实放过了一个帮他开车的男的，因为他在手机屏保上看到那个男的有家人有孩子，所以就是放他走了，虽然只放过了这么一个人就会给他增光不少，大家就会觉得， 嗯， 哦，你看他还是有恻隐之心的，他还是有人性的，底色还是善良的。但如果是一个事实上的好人呢，那他无论是在剧集中还是互联网上他的风险就更大，因为他会因为一点瑕疵就塌房了。就比如那个比安卡其实也是因为一个工作上的操作的失误或者是违反了伦理导致了那样一家人的死亡吧，其实是， 嗯， 这就成为了他终生抹不去的一个污点，就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对于 Jekyll 的体认更强吧。 嗯， 嗯， 对，我主要是觉得说这种塑造其实它很难是对等的， 嗯，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的立场就是他们站的位置就是不一样， 嗯， 就是坏人大家对他的预期就是一个杀人狂， 对， 但是好人大家对他的预期是一个 正义的严谨的这么一个好 完美的 对好警察的一个形象、嗯、很多编剧可能他试图去塑造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共性，会让他们都做出一些所谓越界的行为，但是好人的越界跟坏人的越界确实是不对等的。 嗯， 嗯，而且我感觉就是女警探大家很不喜欢她，就是因为建国刚说那个错误嘛，她其实有点像说在一个合法的制度下面，一个个人因为一个个人选择她犯了一个错误，而 Jacko 她塑造的其实是她想通过个人来对抗一个不合法的制度，或者说这个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他是先纠正了这个制度。比如说他在军队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想滥杀无辜，所以他才杀死了他那个小队里面的其他人，只保留了他自己和帮他观测风向的那个人。 嗯， 所以他好像有一个合法制度中的非法性和非法个人的正当性的问题。然后在这一步，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天平你就会逐渐往那个非法个人的正当性去偏，然后就会转向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叙事、 嗯、 所以这好像也是一开始为什么比安卡他害死了他的那个线人的女儿之后，大家对他的好感度一下就非常的低、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被比安卡害死的人可以是我们所有人、 哦、 就是观众特别容易能够带入被一个体制的疏忽而害死的无辜的普通人、但是Jacko 也不会来杀我们，对吧？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杀手，他也只会杀大人物、有钱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他的存在其实是几乎无害的、如果不是有意的话，对吧？几乎无害的，所以可能大家更能够带入说、我就是因为一个官僚体制里面的一种腐败或者是一个疏漏，我就轻易的我就丧命了，而且这官僚体制他们会官官相护，会最后把这个事情就 bury 掉了，然后我就不明不白的我就死了、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实际上是更值得恐惧的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这个剧集安排的这个 Jacko 最主要的目标就是 River 的那个发明人、就是我觉得这个形象他设计的也很有意思，就你可以说他是一个马斯克一样的人物，但同时你又觉得他似乎是一个左翼革命家、就是他的 对 象其实是那些资本大鳄，然后那些洗钱的人，所以在他出来演讲的时候，你能看到比安卡的女儿都在为之欢呼，就他好像是下一代人的希望。 对， 但同时编剧又把他的生活塑造的好像很非迷，好像也处于某种权力的顶端、就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塑造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原版的小说和电影、还包括他这个改编版本，其实 Jacko 他主要服务的对象是右翼势力、 对， 就他并非是大众想象当中的一种孤狼式的杀手，他其实是有某种革命性的、他代表的是大众的利益、或者说他挑战的是一个权威一个霸权什么的、我感觉他其实某种意义上他是帮助一个站在历史进程反面的这么一个集团、来帮他们做事情的人，感觉这一点也挺有意思。我觉得他其实是把这个职业杀手他自己的立场弱化了，有点去政治化的这样一种描写。 我看 Jacko 的时候其实也想到了我们之前可能小的时候看的比较多的西部片里的那个赏金猎人、就我觉得现在杀手电影的一个原型可能也是赏金猎人，但是赏金猎人出现的这个状态其实是跟现代社会比较遥远的一种状态，因为在西部片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半自然的状态，就是它既非原始社会那种纯粹的物竞天择，然后它也不是完全建立了健全的法治体系的一个社会。在这种半自然状态里呢，往往这种西部就是地广人稀，然后政府也没有健全，它没有完全保障整个秩序、但又非完全的这种自然杀戮的状态，然后你又觉得这种状态摇摇欲坠，可能这个秩序稍微一坍塌，人类就会返回战争、所以我觉得西部片可能是在这样一种半自然的政治状态中才存在的。然后我们其实会说什么西部片已死啊之类的，包括会觉得伊斯特伍德是最后一个西部片大师、也是因为现在其实不存在这种半自然的状态了、现在处于一个完全的管制完全的所谓法治轨道的状态下，我们其实难以想象之前说一个镇上治安官啊、犯罪分子跟赏金猎人能形成这种三角的对峙的关系。 嗯， 那我觉得赏金猎人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是政府发出这种通缉令，然后有人就是为了拿这笔钱去帮政府杀这个犯罪分子，所以他最初也是作为一种非常正义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 的外包 出现。对，但他又是以私刑的方式为政府打工的人、 嗯、 只不过在现在在 Jacko 的这个电影里我们看到 Jacko 也在打工，但他可能不是服务于某个政府组织，他是服务于一个可能更松散的组织或者是某一个财团。 或者是那个比如那个德国保守党的儿子，就他会为一些私人利益而去做这件事情。而在赏金猎人那里，我会觉得他其实是西部牛仔片里一个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正义的角色，当然也会出现他跟政府关系决裂，就他发现这个治安官本身是个坏人的时候，他可能会倾向于另一方，就是他大多数时候呢是一个好人，其实有一些时候呢是墙头草的角色。然后但是我觉得这种赏金猎人就成了我们看西部片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比如那个镖客三部曲里我们能看到那个西部牛仔的那个形式，就是拔枪然后转一下枪开枪再把枪放回枪套里面，就是成了西部片的一个标志。我觉得现在就是西部片没了也是因为不再存在这种赏金猎人生活的环境，然后赏金猎人干嘛去了呢，就变成了 Jacko 这样的在网上接活的零工经济的从业者， 真是世风日下了。 但我看 Jacko 的时候也会不禁带入他妻子的处境，就是据说不还是还会有第二季吗？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妻子这个角色虽然塑造的非常的也是不是很成功吧，就是一个很性感的西班牙的女性，然后但又觉得她很不容易，就我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她其实既爱这个男的但又会怕他，然后她嫁给了他又生了孩子 却又几乎完全不认识他，然后想帮助他呢又不禁在这个过程中担心自己跟孩子的安危，处于那个西班牙郊区的豪宅中就是完全孤立无援。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塑造在第二季里应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就在想如果 Jacko 有一天真的找到了他，并且他发现他的妻子因为迫于很大的精神压力把他的身份告诉了别人，那 Jacko 会怎么做呢？是不是也会杀死他呢？ 我最开始就是因为他和他妻子的戏而弃剧而且就是他们一上来就是一场亲热戏嘛，然后我看到那儿就关上了电脑就 Bianca 她也塑造了她的家庭嘛，然后就感觉 Bianca 的家庭是一个真实的家庭，然后这个 Jacko 的家庭就是一个景观化的家庭。 而且我觉得很多传统的这种比如说黑帮题材或者是杀手题材甚至有很多警察题材，它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母题，就是最后一单嘛，就是我干最后一单或者破最后一个案子，一般就是要坏事的时候嘛，就是当开始这个人要退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肯定是要坏事了，但他为什么要退休呢？家庭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动因。如果他是孤身一人那他可以干到老干到死啊， 对 对吧，就赚钱嘛。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家庭那他就有一个回归的理由，就有一个金盆洗手的理由，一般家庭其实就是充当这个作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给他施压，给他施压是为了让他退出这样一种江湖，但同时江湖又不能放过他，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双向的压力给 这 个人。这 种双向压力其实对于比安卡来说也是如此嘛，就他其实已经想要归隐了，想要回家，想要辞职了，但又被他的上司拉去，而且是不是作为一个工作人员，而是作为一个诱饵，就是作为一个牺牲品而去完成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单。 对，觉得还有就是他这个妻子的塑造，就是他们的这个情感关系，我觉得就也有一丝霸总文学的一个味道。 对， 就是首先这个女生她就过着一种锦衣玉食的生活，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富人，对吧？而且她基本上就是一种类似于金屋藏娇的这样一种形式，就是她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 大 房子里，对，然后除了在这里就是养孩子，好像也不干什么别的。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她也有一种那种，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杀人狂魔，他可以杀任何人但是他不会杀我，因为他爱我，就是有一种就是他有一种隐含的这样一种意味在里面。好，下面我们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其实杀手他往往在一个故事里面扮演的是一个审判者的角色，就是他需要去决定说他要杀谁，谁该死谁不该死。然后所以其实每一个杀手他都会有一套自己的这种杀人伦理吧。为什么杀人伦理听起来这么奇怪？ 工作伦理。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一般他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有两类人吧，可能是他会毫不犹豫的去杀的，一类就是他这个刺杀的对象本人，对吧？然后另外是妨碍他刺杀并且带有武装的人，比如说他要刺杀的这个对象他的安保团队里面的人，或者说是警察，这些相当于是他的目标或者是敌人。那还有一类我觉得就比较模糊，就是叫坏人，就是说这些人可能他们本来也是一些黑帮分子或者说雇佣军，他们自己身上也是血债累累，也是这个所谓江湖规则的一部分，所以大家都是知道我们出来混就是脑袋别在裤腰 刀带上，随时会死的这样一些人，那可能这些人也是至少在观众看的时候不会为他们的死而感到惋惜的一类人。 嗯、 我就记得那个刚才建国提到那个黑哥，他是那个本位萧衍的其中一个杀手，他的一个口头禅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他死了之后这个世界没有变成一个 better place。 嗯， 对，就我觉得这一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坏人。 而且本位萧跟他爸一直在强调杀手这个职业的 code， 就是人家是有自己的准则的。 对， 比如本位萧在一个打击犯罪团伙的过程中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就没有杀他，结果这小朋友最后成了他最大的敌人。 对，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就是杀手片里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宿命主题、 嗯、 这个宿命主题就是说恻隐之心很有可能是自掘坟墓，就是杀手他最终的死亡往往不是因为他杀了太多的人、 嗯、 而是因为他没杀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 twisted、 嗯、就是有一种命运的暗示在里面。 对，就是一方面我觉得他其实是不符合日常社会的一个伦理规则的。一般我们会认为说一个人他身上背的命案越多、 嗯、 他越该死、 嗯、 对，但实际上他这里面的规则是他杀了该杀的人他不会死、 嗯、 他放过了该杀的人他反而会死、 嗯、 这个其实是一种法外的规则、嗯、这个法外的规则是说如果你拿了钱你就是应该拿钱办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忽然良心发现了，那这就会成为你未来一个很大的隐患。 嗯， 嗯，就关于杀手的这个伦理，就是他杀谁在什么场景下杀，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类娱乐工业的题材就是关于命运的无常以及荒诞、 嗯、 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冰雪暴》的第二季，就是它的主演是邓斯特还有杰西普莱蒙，就是那个低配版马特达蒙、 嗯、 他们在里面 演一对爱侣吧，然后那个杰西是一个屠夫。这个故事的起因特别的简单，就是邓斯特在开车的路上撞到了一个男人，然后就撞得半死不活又没有死透，他就把这个男的关到了自己家的地窖里面去、 嗯、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男的其实是一个黑道大哥的儿子或者是什么一个接班人大概，然后这两个人就开始了逃亡之路，然后同时又要掩盖自己这个莫大的罪行，然后他们路上就是几乎杀死的每一个人，当然他们不是职业的杀手，但他们害死的每一个人都是出于机缘巧合，就是你就会觉得明明其实只错了一步，只是撞到了一个人而已，然后后面这个错就越来越难以挽回，你就发现它变成了一个可以毁灭这整个镇的一个闹剧。就我觉得这里面就是美国那种所谓黑色犯罪片里面的荒诞性，就是和命运的无常，其实你是难以掌控这个世界的，这种感觉很有意思。我最近因为准备这期节目在看一本小说，劳伦斯布洛克写的一部小说就叫杀手，它里面那个杀手叫凯勒，就是 Killer，然后跟 Killer 正好是谐音，他也是像 Jekyll 这样的一个职业杀手、 嗯、 就是我拿钱办事，但又觉得这个小说写的他的诙谐接近于一种讽刺、 嗯、 就是这个杀手最后决定杀或不杀这个人完全是因为巧合，就是这个人到底后来还活不活着完全是他一念之间的一种决定。比如在第一个故事里他去了，他接了这一单然后去了那个镇上，他要杀的那个人其实是一个法院的证人保护计划被保护起来的一个人，在当地其实是隐姓埋名，但他迅速的锁定了这个人，他锁定这个人又觉得我不应该来的第一天就杀，我可以在附近玩一下再杀他，然后他就开始去看房子，他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如果我能在这有一套房子也还可以。然后他又在墨西哥城的那个餐厅吃饭的时候看上了一个小姐姐，他就说如果我能有一套房子并且跟他在一起的话， 为什么感觉是 Jekyll 就是 Jekyll 就是 这样 的 Jekyll。 然后他就说那我就不回去了，我就跟那个人说我把他杀了，他又不会再派一个杀手来调查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后来特别偶然，就他发现人家那个小姐姐其实戴了一个戒指，然后他买房的幻想就破灭了嘛，然后他就很随手的把那个男的杀了，就他其实已经跟那个男的互相摸清了底细，那个男人知道他是来杀自己的，他也知道那个男的知道他是来杀他的，但他最后就是很草率，他把枪都扔了，后来就用一根铁丝把这个男的勒死了。然后他后来还接了一单，然后也是去杀一个男人，然后去了之后呢，他就先遇到了这个男人的女儿，这个女的来勾搭他，然后并且跟他共度良宵。这个女的就想说，其实我非常想离婚，我过得一点也不开心， 他把他老公 杀了，但是我爸不让我离婚， 哦， 因为我爸就是认为那种 就是忠贞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品德，而且我和我老公的生活又依靠我爸给的钱。他第二天去酒吧的时候呢，又遇到了这个女的的老公，他就以为是这个女的的老公说不定想杀他老丈人为了离婚，然后这个男就说其实我也很想离婚，我因为我老丈人不让我离，而我俩处的就像哥们儿一样，就是我要怎么办呢？然后他后来就在想到底是谁给了我这一单呢，就其实他没有义务去追问他是在为谁杀人，但他就是好奇心作祟。然后他就问这个男的说，那你如果跟这个女的离婚你想怎么办，他说其实我还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情人，如果我离婚了我就要去跟他过。 感觉他变成了一个侦探。 对，就是他有一点这样，而且他又是一个很搞笑的侦探、嗯、他就突然意识到其实是这个情人派单想要杀这个他的情人的老丈人、嗯、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觉得可以间接的继承那个人的财产嘛、 嗯、 然后他就去打了一个飞机去到非常远的地方把这个人的情人杀了，他并没有接那个按照他接单的那个指示杀这个老头， 这就是反 PUA 大法。 他就是把派单的那个人杀了，杀了之后在回来的路上他就目击了一场车祸、 嗯、 后来他就收到了他上司的来信，然后就说你已经恭喜你完成了任务，他发现那场车祸死的就是 他要杀的那个老丈人。 哦，但这也很有意思，因为想要他死的人不止一个，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个车祸是意外还是有人制造的车祸把他杀死、 这个嗯、这个人家这个 Keller 还分析了一下说真的是意外，因为是一个超速的小男孩撞了他，就是两辆车里的人都死了、 哦、 他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命运的结果、嗯、他既行使了正义把那个想要破坏人家家庭那个女的杀了，同时他又完成了他的这单拿到他的钱、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布洛克写这种故事的时候带着一种戏谑，就这个杀手不仅看开了、 嗯、 而且还能把这个世界玩弄于股掌之间，就是我想杀就杀，我不想杀也可以不杀。 我觉得这莫名的和现在职场打工人的心态有某种暗合。就 是 当我们、 就是、靠瞎猫碰着死耗。 对，而且就是说当我们不再去遵守这个规则、 嗯、 因为我觉得杀手就这种类型它之所以成立其实是杀手对于他自己那个规则的恪守嘛，比如说他有一些很严格的规则的规定、 嗯、 但是当我不恪守这个规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也可以。就有点这个感觉。 对，就是这个故事我本来就是想为军备看一看，但就后来越看越上瘾，就觉得太有意思。 对，然后我觉得 Jekyll 里面他其实还有一点我自己不是很满意，我就是觉得这个主角他的这个伦理写的比较模糊、 嗯、 就是他在什么情况下选择放过无辜的路人，什么情况下决定毫不犹豫的杀死一个无辜的路人，这点上他在这个整个全剧当中是不断犹疑的。 是 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从一个职业军人变成了一个职业杀手这个转变的这个节点、 嗯、 就是说他在这个阿富汗的战场上其实目睹了英美联军的这样一个、 嗯、 滥杀无辜的这样一个行为之后，他决定炸死他整个小队里面的所有人，然后只保留了他自己和他的那个搭档、 嗯、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从这一刻他就变成了一个命运的判官的感觉，就是之前他作为一个军人他的天职是执行任务、 嗯、 就是上级让他杀谁他就杀谁、 嗯、 但是后面他就变成了一个他可以决定他人生死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这个人物转变写的非常好的一点、 嗯、 对，我觉得这点也很有意思，他其实就写出了什么叫合法的暴力和非法的暴力这个问题嘛。 是 因为就是在这一集里面他杀完一个这个军事头目之后他们就是去一个地方度假嘛， 对、 嗯、 然后他跟他的这个观测手，然后这时候就遇到一个有点像黑帮分子的人过来请他们喝酒，这个人其实想邀请他们让他们变成一种职业杀手，就是他们付钱、 嗯、 然后让他俩去杀人、 嗯、 然后这个人就问他说你为军队杀人和为我们杀人有什么区别，除了为我们杀人能拿到更多的钱之外，这个小雀斑的他的搭档就是说 You don't go to prison killing people for the army、 嗯、 其实这一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就完全点明了什么叫做合法的暴力而什么叫做非法的暴力，然后这也让我想到就是上野千鹤子在为了活下去的思想里面，他其实有一有一章就探讨了这个问题，他就讲说军队是国家暴力的制度化形式，国家军队则是这样一个集体，拥有使用暴力而不被公民社会判为罪犯的特权，根据国际法国家军队享有行使暴力和杀人无罪的特权。我们也许经常听到战争是为国而死的说法，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表达，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为国而杀，所谓战斗训练只不过是更加有效的打倒敌人的杀人训练。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其实完全就 解释了我们在这个剧里面看到的这一幕，他们其实也是一种为国而杀的这种状态。而且他这集也呈现了，就一开始 Jacko 和他的观测手在伏击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然后他的观测手就跟他说你现在风速是什么，然后你可以射击，然后 Jacko 就坚持说不是这个人、我们要杀的人胡子是黑色的，这个人胡子是白色的、然后他旁边的搭档就说你就直接射击就完了，射击完了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任务，完成了这个 KPI。 所以其实这时候他的坚持还是说明他是一个对于这种国家对于军队有信仰的人。直到后来他就发现说他的这个同事吧就是开始滥杀无辜之后，其实他这种信仰就破裂了、然后以及我刚讲的那句话就说你如果是为军队杀人你其实是不需要去坐牢的，他其实恰恰就说明了军队是一种合法化的暴力的这种行为。我觉得这一场戏是写的特别好的、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上野他在这段之后又继续说，他说民族国家中无罪化暴力的行使主体是国家，也就是作为公领域暴力制度化代理人的军队，另外还有一种被国家无罪化的杀人权，那就是死刑、然后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周处除三害， 是 就是我在飞机上看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其实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暴力景观的展示，然后里面就包含了合法的暴力和非法的暴力两种。就是陈桂林他作为一个黑帮小弟，他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以及他到了最后他作为通缉榜上第三个人想去杀通缉榜上的前两个人的时候，其实到这里他都没有面临我们刚讲的这个杀人伦理的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其实也是在杀坏人， 是 对，是犯法的人，他其实可以把他理解成作为一个法外之徒，用一种私刑来弥补法律的缺陷，有点像这种感觉。所以他前面有很多这种非法暴力的展示、包括一些可能肉搏的戏啊，或者说枪战的戏，然后直到这个电影最后一场戏，他其实讲的是被捕之后的陈桂林要被执行死刑， 是 然后这场戏特别有意思，它其实呈现的是一个合法化的暴力，然后它处理的非常整洁干净肃穆又庄严。它就是它先是让那个陈桂林他就是被剃头，就是做了自身清洁之后拿出了自己的一套西装，然后他被押送走过一个长长的这个走廊，然后被押送到一个执行死刑的地方，像一个仓库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起码三个不同工种的穿着制服的人，有询问他说要不要打麻醉的穿白大褂的医生然后有押送他的穿着警服的人，还有两个人在给他做一些官僚化的 check， 就是会报他的身份证号，然后会让他确认签名，然后这时候镜头给到一个他签名，他签上了陈桂林这个名字，还让他去抽了烟吃了饭，然后就把他押送到一个白色的床垫面前，他就趴在那个床垫面前，然后给的是一个俯瞰的镜头是他的背部，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医生来听了他的心脏的位置，然后就有一个穿着警服的人给他的心脏位置画了一个白色的圈圈，然后这时候旁边的一个警察从一个盒子里面拿出了一把枪，然后跪在地上就冲着他那个背后的位置 圈圈 对打了下去。我觉得这场戏和他前面呈现的这种暴力景观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他其实展现的是一种合法的暴力，这种暴力是很文明的，而且甚至是被消音的、基本上你听不到什么声音，然后甚至有一些官僚化的意味，因为有涉及到签名啊，然后需要不同的穿制服的人，还有人询问他的遗言，就所有是一种非常文明的展示。导演他在拍这场戏的时候其实拍得非常的克制，然后他的美学和他前面的暴力美学是完全不同的，然后我就感觉说作为创作者来说，其实法外之地的暴力是具有审美意义的，而那种法内之地的就合法的暴力其实是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的。所以可能也是我们刚讲很多黑帮片或者警匪片为什么它在呈现一种法外之地的暴力的时候往往能够发展出一种暴力的美学，就是因为法内之地的这个暴力其实是我们不能碰的，因为它是合法的。然后我就想到上野他就说暴力这种资源的特点是不能被分配给所有人，更加准确的说在法治社会中谁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正当的行使暴力才是问题的关键，将行使暴力正当化的权利是一种社会资源，显然是十分稀少且分配不均的。所以好像在我们的这种影视作品的呈现中其实也体现了这种暴力作为一种资源的分配不均，而我们所有的讨论其实都是在暴力溢出合法范围的部分才可以发生。 是，我记得我当时看那个周处除三害的时候、我觉得他拍得很好的一场戏其实是那个教堂杀戮、 对，而且那个特别搞笑，就是我在飞机上没看到这场戏， 戏，那场戏被删了、 哦、 然后我这两天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在想说，我看了一个影评说他杀了20多个人，我就在数他怎么能杀了那么多人我看那个版本里他只杀了几个人，然后我才回去又看了那场戏， 他其实就是一个大屠杀、 嗯、 而且是一个就是无差别，有点叫无差别杀人的这样一个状况，是因为他在这个剧情的后半段他相当于误入了一个邪教组织，差点被洗脑了、 嗯、 然后最后醒悟了过来，醒悟了过来他就先把这个邪教组织这个头目叫尊者给杀掉了，然后当时他就觉得说只要杀掉了这个偶像本人、 嗯、 那他的信徒自然就会一哄而散了、 嗯、 但后来他发现不是，就是说当这个尊者被杀掉了之后底下的人还是该干嘛干嘛， 对， 该祷告祷告，该唱歌唱歌、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有点懵了嘛、 嗯、 我觉得这里他其实就写的是说这种偶像崇拜之所以存在不仅仅是因为有偶像本人，还是因为他有一套的这种仪式、 嗯、 比如说什么剃头啊鞭挞啊什么的、 嗯、 就是把人改造了，相当于说、 嗯、 把人改造成一个新的主体、 嗯、 那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一瞬间就变回原来的样子，还是要通过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这个陈桂林他就是把所有这些还在那继续祷告和唱歌的人全部都杀死了、 嗯， 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当一个偶像或者说一个骗局被拆穿了之后、 嗯、 那有一些人就自然的被改造了，就是自然的不信了、 嗯、 那有一些无法被改造的人应该要怎么办、 嗯、 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强烈的隐喻性的，就是国家是怎么办的、 嗯、 就是对于无法被改造的人，或者说在所有的政权更迭的过程中所谓的这些旧人，国家是怎么处理他们的、 嗯、 往往我们这个时候会说国家是在改造人、 嗯、 然后说是制造一个新的主体，这个是一般我们会用的这种话语、 嗯、 但实际上这里面隐含的另外一层是我们消灭了旧人，消灭了旧的主体、 嗯、 那其实国家用的方法之一也是把他们全杀了嘛、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这里面其实是用一个法外之徒，一个杀人狂魔，他这种看似于疯狂的这样一种行径、 嗯、 某种程度上隐喻了每一次政权更迭或者是意识形态变迁的过程中，这些救人，这些没有一瞬间就改变立场的人，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的呢？ 嗯，对， 嗯， 感觉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回响，就 是 法律和政权来自于大革命，但在立法之后，革命就不合法了嘛。 对 对， 就是那个大卫格雷伯也在规则的悖论里面提到了这个，就是说法律其实无法内生于一个系统， 对， 它肯定是通过外部力量来建立的，而当它一旦建立了之后它就无法再对这个体系内的人形成压力，所以这些革命者就成了违法的人，当年因为革命立法的那些人最终会被他所建立的这套法律所处决。 讲到这个合法的暴力和非法的暴力、 嗯、 一般这些影视剧它会用一组镜像关系来展示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张力、 嗯、 那这个镜像关系就是警察和杀手之间的这个关系、 嗯、 然后我们总结了说它从这个双雄模式到雌雄模式到双雌模式有一个不断的演变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一般是这个惺惺相惜的杀手和警察他们组成了一种伟大的这样一个 rivalry、 嗯、 但他们能够惺惺相惜的一个前提其实是他们都是某一种制度下的边缘人， 对， 像这个杀手他就是社会整体这样一个制度下的一个边缘人、 嗯、 但是共情杀手的这个警察他可能是比如说警察系统里面的一个边缘人、 嗯、 对，这个其实就在比如说在香港的这种黑帮片或者杀手片里面特别常见的一种设定、 嗯、 就是当时是这个双雄模式、 嗯、 我昨天看了一篇论文特别好笑，他就是分析这个吴宇森的喋血双雄、 嗯、 这个英文片名也叫 The Killer， 嗯。嗯， 这个论文的名字叫 Reinventing Masculinity, The Spectacle of Male Intimacy in the Films of John Woo、 嗯、 就是说重新发明了一种 masculinity, 一种男子气概、 嗯、 吴宇森电影里面的这种男性亲密的景观、 嗯、 这感觉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他里面写的特别有意思，他就是说吴宇森的电影，他当然他是以这个喋血双雄举例哈，他说是将一种高度的暴力，他们叫 hyper violence、 嗯、 和男性之间的亲密 male intimacy并置了、 嗯、 然后亲密是通过暴力来呈现的、 嗯、 在这个枪林弹雨之中双雄男主建立了互相的信任和理解、 哦、 然后暴力的程度越高亲密的程度越高、 哦、 然后最亲密的一个场景就是这个亲密的高潮往往是在战斗结束之后一方负伤， 这不就很像 就是一方负伤、 嗯、 一方要照料他照护他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建立的、 嗯、 因为首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创造了他们身体接触的一些机会、 嗯、 然后另外就是你打仗的时候总不能聊天吧对吧但是如果你负伤了大家又在这儿，比如说养伤那就会产生一些对话、 嗯、 然后他们往往就会在这些场景里谈论比如说友谊啊忠诚啊类似于这种话题、 哦、 就是更建立了两人之间的这种亲密感 有萨利鲁尼那味儿了 然后他后面写的这个特别有意思他说暴力一方面赋予了亲密以合法性、 嗯、 这个就是说那咱们都已经生死攸关了 对 吧那必须要亲密的并肩战斗另外一方面也惩罚了对彼此产生感情的男性让他们受伤疼痛甚至死亡、 哦、 然后他说对于观众而言暴力构成了欣赏男性肉体和他们之间亲密互动的一个安全前提、 嗯、 然后同时观众也在被这种暴力所惩罚 嗯， 就是让观众也为了主角的受伤或者死亡而感到痛苦 哦。 然后他在这个论文里他就讲说他说一般这种表现男性情谊的电影当中他讲的是欧美电影、啊 嗯、 他往往会有一个 homophobic disclaimer、 嗯、 就是一个恐同的这么一个预警、 嗯、 就是说一般他会安排这些男主角或者男主角们最终都进入一段异性恋的关系恋爱或者结婚就告诉大家说、 嗯、 没关系哈他们都是直男但是他说吴宇森的电影里面很少出现类似的处理、 哦、 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这个暴力本身就充当了这个 disclaimer 啊， 对， 就是说只要是两个人是为了并肩战斗或者是为了活下来、 嗯、 那这种亲密就是可以被接受它就是安全的、 嗯、 对吧它不会溢出这样一个雄性气质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外然后可能他们这种亲密疗伤什么这也是出于一种生命的需要就它本身这个暴力就构成了一个这个 disclaimer 的这样一种感觉 嗯， 很有趣 我说这个我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无数部刘青云古天乐和张家辉 就是像刘青云和梁朝伟演那个暗花其实也是玩、 嗯、 类似就是都是这种双雄题材的嘛。 我感觉我突然理解了男的为什么喜欢 UFC 就是我感觉他是作为一种替代了这种暴力就是那种枪战或者什么真实的、 嗯、 要不就是战争的暴力之后然后两个男性又可以有身体接触的 安全的暴力 对 我在昨天看那个论文的时候它里面就插了好多张这个喋血双雄的这个剧照嘛、 嗯、 我发现就是它那个剧照都是非常类似的有很多张都是一模一样几乎就是在一个这种作战的场合里面、 嗯、 比如说踹开了一扇门然后两个人就是立刻掏出枪来互相指着对方、 哦、 然后有好多张都是他和另外一个男主角、嗯、就是李修贤演的这个男主角他们两个就是同时拔枪然后用枪指着对方的这样一张照片 不能细想 对我就觉得说真的不能细想这个事儿。 对我昨天在看这个时候我就又想到那个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也聊过嘛就是塞吉维克他提到的一个概念叫做 homosexual 和 homosocial 嘛、 嗯、 homosocial 是同性社会性他其实讲的就有点像之前刚说这种他讲的是男性之间关系的非性化并且在强制异性恋秩序中通过将女性看作男性的性对象来配置性别关系这样的话女性在制度上就被排除在了同性社会性的集体之外只能通过从属于某一个男性来进入同性社会的集体而男性呢就像之前刚说他又排除了同性恋的这种嫌疑、 嗯、 对 homosexual 呢其实就是男性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嘛、 嗯、 然后我觉得之前刚说这种类型它其实就是通过要不就是安插一个女性要不就是通过这种暴力是让亲密关系或者肉体接触变得合法了这样的情况来排除这种 homosexual 的这种可能性对排除这样的一个嫌疑、 嗯、 然后这个其实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双雄嘛然后到 Killing Eve 它其实就是颠覆了这种模式的一个双雌的模式然后因为这个其实是很多 LGBTQ 很喜欢的一个片子 是 我觉得它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其实他就挑明了这件事 对啊我就在那个提纲里写我就说 Killing Eve 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把两位主角的关系直接就写成了爱情 对 他就是帮历史上所有的双雄电影集体出柜了 是的 我觉得他就是想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早已看穿了这个套路之后他一上来其实就是这么写的而且因为在这个第一季其实他也是一个边缘警察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嘛、 嗯、 就是 Eve 他其实在他的工作中被他的上司打压然后郁郁不得志 而且他是一个少数 数族裔， 对，他是一个亚裔， 对， 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被另外一个人招募到一个秘密小组去研究一个跨国的杀人的组织，并且他恰好对女性杀手特别感兴趣。而这个 Villanelle 他其实设定的，他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 psychopath， 对， 她是一个精神上有一点问题的，然后有创伤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然后就有一场戏，就是 Eve 在跟他们的侧写师描述她看到了这个 Villanelle 是什么样的，她就是闭着眼睛，然后在那里幻想说她有什么小猫一般的眼睛，然后就是开始各种幻想她对身体的细节。然后她的一个男同事在旁边，就是我觉得她就是完全就点出了这样的一种很动态的关系，就是实际上当你置身室内的时候，就是双雄他其实意识不到，或者创作者不希望把他写得太透的事情，在 Killing Eve 里面全部都给他写透了。对，而且我觉得他呈现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微妙，就他一方面就有很多时间他是在幻想他的，我觉得这个跟双雄的电影有点不太一样，就双雄电影他也不能写说他步枪战的时候他在幻想另外一个男的，这不是很奇怪吗？但是 Killing Eve 里面他就是他们会幻想彼此，而且这个 Villanelle 也会给 Eve 买衣服，Eve 会试穿上他给他买的衣服，然后 Villanelle 也会为他选择一款香水，就是有一些非常的 调情， 对，很细致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都出现在这里。然后他不仅是情感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而且我觉得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 Eve 最早被 Villanelle 吸引，就是他其实想成为 Villanelle 这样的人，他会觉得说我跟他是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不光是我们的边缘处境，也是可能我们对于疯狂，然后对于平庸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是感到厌倦的， 是，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成为他的过程中，他又不确定他是不是爱上了他。 但这个好像在双雄电影里就不会这么写， 但这个很真实，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爱情的本质， 是，就是你得先去琢磨盘他，然后 而且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分不清 对 你究竟是想成为这样一个人， 还 是 爱 上 了 这样一个人。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剧这么多季他就一直在写这一件事情， 是， 就不管这个地点是在哪里，然后不管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其实他们俩的关系才是这个主线。我觉得他完全就点出了这一点，我觉得这是比双雄电影和影视作品有勇气的地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什么时候能有就是双雄也 就 这样拍， 我 就 在想说为什么不能这么拍呢？既然都有那个什么星条旗和什么下一步是不是应该做点这种类型的片子呀？ 我觉得是因为这些电影它的商业受众是男性 哦， 就是比如说像星条旗与黄狮蓝它的商业受众是女性嘛，对，但是传统的这种杀手片间谍片探案片它的受众是所谓的直男吧，直男群体， 就是直男什么时候可以直面一下自己， 下一步邦德的时候 我好期待 跨性别邦德。 你不觉得就是那个 Daniel Craig 他卸任邦德他立刻去演了一个 gay 片吗？ 是吗？ 对，我就觉得说他就是在为邦德出柜，因为他当时演邦德我就觉得他这个演员他本身就是那个 queer 的感觉很强， 我觉得他可以尝试一下， 对，就是我觉得他立刻就去演了 gay 片我就觉得很好， 他可以去演一个什么008之类的，感觉很有意思。你刚才提的那个 Villanelle 那就这种代表性的有一点精神病症状的杀手，我觉得也是现在很多剧里面会塑造的一种杀手的形象，就是有一点神经质， 对， 然后有一点暴力狂。我觉得黑哥里面就是跟着本卫肖去杀人的那两个女孩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又觉得说这里面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性别上的刻板印象， 就 是 女的，是， 对，就是女的。我觉得是男杀手可能他们的一个 stereotype 是那种非常严谨的像工程师似的这样的杀手，比如说像 Jekyll 他 就 明显属于这种类型，但是可能女的这种连环杀手或者是职业杀手他一般会把他塑造成一个比如说或者有双向啊或者是什么的这样的一种，我觉得它其实还是一个疯女人意向的一个延伸， 对， 就他们认为说男性杀人其实是符合社会规范的，然后女性杀人它是溢出了社会规范，一定是因为这个女的的问题，她不正常。 对，她有，而且她有一种有点像母系，就是这个 Killing Eve 里面他也讨论，就是说因为他的原生家庭和他的妈妈的问题，就然后就有评论就说他其实讨论的是一种母系方面继承过来的一些东西，其实小丑也有点这个意思。 对，我想说这种神经质的女杀手映照到男性群体里就是很经典的，就是小丑。 对，而小丑他的妈妈其实 也是从小就伤害了小丑嘛， 他也有一种意味，就是好像他是从他的母亲身上继承了一部分神经质的感觉。 哦， 其实我觉得 Killing Eve 这一部分 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就是把它有点奇观化， 嗯， 就是他这个精神疾病的部分， 嗯， 但是我又能理解，因为他写的是一个镜像关系， 对， 因为那个 Eve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井井有条的， 嗯， 这么一个 J 人的感觉， 对， 实际上 Villanelle 是他的一个分身， 嗯， 就是说是他渴望疯狂和释放的一个自我的面向的一种外化吧，有点像这个感觉， 嗯， 就是从 Eve 的角度我就比较能够理解这个设定， 嗯， 但如果是单纯看他，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相对奇观化的这么一个设定。 但刚才提到小丑，我觉得小丑跟蝙蝠侠之间是不是也这种双雄的叙事， 嗯， 对，就尤其是在之前就是最著名评分也最高的那部蝙蝠侠黑暗骑士里面，就其实把小丑跟蝙蝠侠并置，也被认为是对整个蝙蝠侠设定最完整的一次颠覆嘛，因为是由小丑说出来， 嗯， 其实我们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就他把蝙蝠侠的善和正义的事业跟自己的邪恶置于同一层面， 嗯， 就是认为我们两个同样都是用私刑去处决别人，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现在是社会需要你，你站出来了，当社会不需要你的时候，也会像踢开我一样把你一脚踢开。 是， 所以这个也是对整个蝙蝠侠设定我觉得是最完整的补充，而且在那部作品里你能看到小丑在不停的做一个人性的实验， 嗯， 就是他一直在拷问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到底存不存在绝对的正义的人这样的说法。 嗯， 比如在那个小在那个电影里面很经典的一幕，就是他在两艘游艇上两艘游轮上安了炸弹，这个炸弹的遥控器在对方的那个游轮的人手上， 嗯， 那其中一艘船上面是善良的市民，另一艘船上都是监狱的罪犯， 嗯， 然后这个市民这艘船呢他们就投票表决我们要不要把对方的船炸掉，当时是396票赞同140票反对，就大家通过了我们要把对方的船炸掉，只不过没人想去摁那个按钮， 嗯， 那在罪犯的那个船上就是有人就把遥控器直接扔到了海里面去， 嗯， 就是说我们不能存在把对方害死来救自己这样的想法，就我觉得小丑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在做他的一个社会正义的实验， 他就是一直在做那个半道岔实验的各种辩题。 我觉得也就是因为他自己边缘的出身和他这个实验的成功，就其实他在整个哥谭市掀动了新的这种犯罪的风潮，就是大家发现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法律的悖论里，我们都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正义的使者， 嗯， 所以才来到了那个黑暗的时代， 嗯， 就我觉得小丑作为一个革命的煽动者还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也是为什么后来有了他单独的那个电影已经拍到第二部了， 嗯， 对， 嗯， 对，我觉得可能这些电影它最终可能一个终极的主题确实是质疑一种国家暴力的合法性来源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我最近在听那个电影巨变他们的付费节目， 嗯， 就谈那个银河印象的，它里面就讲到说他们觉得这个黑帮电影黑社会电影它其实分为两类，一类讲的是黑社会像现实社会一样，他们往往是在着重描绘说黑帮分子也是人，就他也是普通人， 嗯， 有人的七情六欲，有善良的部分也有邪恶的部分，也有人的日常生活，它其实是人性化的一种法外暴力的使用者， 嗯， 那另外一类叫做现实社会像黑社会， 嗯， 就它其实讲的就是这种质疑国家暴力的合法性的这样一个主题， 嗯， 对，它其实讲说杜琪峰那个黑社会三部曲其实就属于后者，他写的其实是现实政治跟黑帮选举没有任何的区别， 嗯，这也是那个犯罪社会学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嘛，就是其实是有一个犯罪的社会才有了犯罪的行为嘛， 嗯， 就我觉得很多电影其实都是在拍这个，比如小偷家族，就是你看完之后是不是真的会拷问他们靠偷方便面为生这种做法呢，还是你会去拷问为什么社会让这群人没有出路， 是 为什么他们不得不结成这样一种家庭的形式来活下去，还有去年的那个谈判专家， 嗯， 就是从王牌对王牌那部美国电影改编而来的，就是刘青云和吴镇宇演的那一部，就其实也是警察体系内部的腐败，而且是多于一个人整个体系的一个腐败， 嗯， 把刘青云作为一个好警察逼到了一个角落里，他才不得不从体系之外找到这个谈判专家来帮他解围，就其实都是一个犯罪的社会和犯罪的体系造就了这样一种犯罪的行为吧。 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现实来聊一下那个卢一季，因为我觉得就是无缝衔接，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也处于这样一个时候吧，就是我觉得卢一季他的， 嗯， 就是在他杀人之后他现在甚至成为了一种 icon， 其实也 说明某种程度上社会出了一些问题，以及大家其实都看到这个问题，但是大家不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的时候他就会火，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是他去年12月的时候在纽约街头用一把 3D 打印的手枪然后刺杀了这个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这个 CEO， 然后从此之后就是网上流传了各种不同媒介的他的一些 meme， 比如说一些表情包的 meme， 然后还有一些他的那种非常性感的图片非常性感的一些图片引发了年轻人的狂欢。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类型是叫 A Murder Ballad， 就是谋杀歌谣，在那个杨斗上面有关他的谋杀歌谣其实非常火。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谋杀歌谣，它其实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这样的一种媒介的形式，然后它最早在19世纪就比较火，然后它讲的通常是和谋杀相关的一些故事，描述暴力、犯罪、复仇和悲剧，然后是以讲述的方式来表达情感。这种歌谣吟唱通常是第一人称视角，描述的是杀人犯、旁观者或者受害者的这样的故事，表达愤怒、悔恨、恐惧、痛苦等这样的情绪。然后这样的一些有关卢一吉的歌曲就在网上特别特别的火，然后以及现在就是他在纽约受审的时候，现在他比较火的其实是他的那个老前锋的穿搭， 成为了一个时尚标杆。其实在这个枪杀案之后，他的很多信息都踩在了当代人的点上， 是的， 比如他生于经济条件非常优渥的家庭，比如他是双学位，是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吧还是什么的双学位。 我今天还刷到 一个高智商， 就是在小红书上他发了一个视频，就是他在看那个卢一吉他的那个 GitHub，就 GitHub 不是就是这些coder 他们会上传自己的一些作品吗？ 对，他在行刺的时候之前应该是一个汽车交易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所以可以查到他写的一些代码。然后主要是他的这个刺杀行为又被认为行使了一部分公益，就是因为这个很多人其实都在谴责这个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把利润置于这个医疗责任之上嘛，然后就是你想拿到这个公司的保险的钱其实是非常难的嘛。 对，而且是因为这个公司它好像最近又引入了那个用 AI 的方式进行理赔什么，就是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官僚化的部分，它是把那个理赔的过程拉得非常的长，而且很多人都是无法得到理赔的。 对，然后卢一吉他本身之前应该有非常严重的背伤和背痛，然后就迟迟没法从这个保险公司拿到自己的钱，所以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前情的。然后也鉴于美国人对这个保险公司有着相当强的不满吧，所以他这种犯罪行为在后面就被认为是一种挺身而出。 对， 对， 而且就是他就当天案发之后他在现场其实留下了很多的这些证据吧，就是一个就是他写的一张便条，然后他在里面表明说他不想伤害民众，他写的是说你怎么做，你在年度寄生虫式财务审计师大会上搞定那个 CEO， 这是有针对性的、精准的、不伤及无辜的。然后他谋杀现场那个子弹壳上还写了叫 deny defend depose， 它其实是保险行业的一个阻挠术语，大家就觉得说仿佛是官僚化的武器被用来对抗他自身了。就他身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我觉得是可以供大家二创的一些点，就一些原始的这种资料，而这些资料其实都指向了一种很传统的这种劫富济贫式的这种英雄。然后我前几天就看了纽约客的一篇文章，然后他这个作者他在里面他就讲说卢一吉他其实是复兴了美国一个叫 The Outlaw， 就是亡命之徒的传统。然后他就说有一个美国的民俗学家，他认为这种亡命之徒是美国民间人物的典型，他是人民的男人，然后他说与普通人密切相连，并因此通常被视为与美国历史经验中特有的建制性的、压迫性的经济、民权和法律系统对立，这里存在不公正的制度和希望通过一己之力对抗制度的个人的对立。就我觉得其实路易吉就很好的 fit in 到了这个亡命之徒的这样一个 category 里嘛。然后这个作者他还举例说，比如说亡命之徒英雄形象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good man gone bad， 就是堕落好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就是被社会逼的。 对，比如说绝命毒师里面的那个癌症患者，他是主角 是 吗？是 老白。 对，他就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亡命之徒，他制毒的原因是保险无法覆盖他癌症治疗的费用。 没错，而且他就是社会的底层之底层，就是老婆出轨了，儿子又不上进，然后在学校里又被人欺负，后来一旦得了癌症之后，他就释放了自己，然后开始通过制毒走上了人生赢家的道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为什么我们爱反派的故事。 嗯，对。然后这个作者就说，为了保持亡命之徒的英雄的这个形象，这个人的罪行必须是针对那些被视为对民众有压迫性的明显符号的，然后作为交换亡命之徒英雄会因为他的大胆和谨慎而受到人民的帮助支持和崇敬。就这里面好像有一个完美的亡命之徒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这个路易吉他虽然只逃亡了五天，因为就是很多亡命之徒他可能就逃亡的会更久， 逃亡一辈子， 对，然后他在路上会继续劫富济贫。 然后这样就大家就会更爱戴他。 但他没想逃吧，因为他不是杀完人就去买饮料了吗？ 对，然后就是虽然他这个中间窗口期只有五天嘛，但是而且他也没有涉及对这个联合健康保险收入的重新分配和真正意义上的劫富济贫，但他其实还是在其他方面符合了这种亡命英雄的分类。就是因为其实建国刚也说，就美国这个保险制度是非常压迫性的，而且它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提供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然后再加上他刺杀的对象也不是民众的一员，是一个年薪高达1000万的医疗公司的这个 CEO。 所以就让他一夜之间吧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亡命之徒的一个英雄。他的很多碎片化的信息在他被捕之后其实都被挖出来了，包括他在那个 Goodreads 上面他 读 什么书。对，而且他你看他的这些所有碎片化信息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横跨左右的人，就他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政治立场。 对， 我觉得这也是他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能捕获那么多 follower 的一个关键，包括他本人的 appearance 整个外形什么，就是一个全方位的造星式的这样的一个 真的是造星 运动。对，而且在政治立场上他其实在光谱上一直在游移，就导致说不论是左翼的人还是右翼的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到一些认同和投射。我觉得 能露脸这件事情还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就是报纸时代大家看不到他的脸就不会对他有那么多的遐想。 对， 而现在一直到庭审阶段他的律师团队提出的策略依然是给他打造这种老前锋的穿搭，让他跟这个年轻恐怖分子的这个形象相去甚远吧。那个 Goodreads 那个也很有趣，因为在当年就80年枪杀约翰列侬之后，那个凶手大卫查普曼的那个读书记录不是也被曝光了，就他最喜欢麦田的守望者吗？就是大家总是想去从他们的阅读的记录上去剖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在这 Goodreads 上路易吉留下的阅读记录就有背痛和脊柱健康相关的，因为他真的背痛。然后还有对激进环保主义和农业经济学的关注，然后他也读过那个埃隆马斯克的传记，然后在今年年初还给一本书打了4星，那本书叫《大学炸弹客宣言：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其实那个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应该是7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多起炸弹袭击的发起者。他在这本书里就抨击了这个技术和工业化对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其实是一种极端政治的表现。我觉得在这一波罪犯迷恋之时，就有很多媒体也在出来提醒大家，比如纽约时报就认为说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就他既读左的书也读右的书，你能看到他就是一个现在流行什么我就读什么的人。但大家可以从他的阅读记录里阐述出很多他的立场。有一个历史学家就说，其实路易吉是一类很常见的年轻男性意识形态游客，他们沉迷于一种说法，就是这解释了一切。就是比如他在主页提到他阅读那个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就是典型的这解释了一切的一本书， 黑到了很多人的感觉。 然后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会觉得这一波对于路易吉的迷恋和效仿会是危险的，因为他认为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会对自己的经济处境感到非常的愤怒，并且用一种玩笑的方式说自己要用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这几年美国社交网络上很多的一个说法就是吃掉富人，比如 eat the rich， 还有断头台，将富人送上断头台这样的流行用语。而路易吉的这个举动呢，他就认为打破了虚拟和现实的这一个界限，就会使得私刑正义越来越多的被更多年轻人所接受，所以他的影响不只是观念层面的，可能也预示着未来的行动。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在媒体舆论方面大家也分出了阵营。就是建国刚讲的这个阵营其实是谴责他，认为不能动用私刑，然后我们还是要理智的看待这种暴力。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纽约客的文章，这个我昨天看文章看到最后我都笑了 就是这个作者他是这么说的，他就说过去一周多对于美国社会粗俗化的讨论层出不穷，这种粗俗化似乎通过路易吉及其所谓罪行的网络迷因得到了体现。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最近我变得粗俗，我认为证据并不在于我如何大笑地看待朋友们发给我的关于路易吉的吸引力的照片和那些不堪入目的话语，而在于我在这新兴的真诚的直言不讳的抗议歌曲中找到了很多安慰。就是他最后的立场落到了一种情感上的安慰上， 而且是国民歌曲的情感安慰。 对，而且他是谋杀歌谣的，因为他后面还举了一首歌，好像是 Bob Dylan 的，他在里面就写说我想让一个人死，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主题，然后每一句歌词里面都写的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就说这不是是他最好的歌，甚至是他比较差的歌，但是他永远的留在了大家心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第一反应是我想说是可以这么写的吗？一个这么大的媒体。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说，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家这种情感已经过于汹涌澎湃了，而路易吉其实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出口。而且我也能理解，就是对于美国人来说，可能 在阴阳特朗普 对，可能他们确实已经觉得很绝望。而且我觉得路易吉出现就是因为当这个社会的运转出了问题，当制度不能来解决或者制度不能来实现正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我看到谁在提纲里写了一句说还有人以路易吉为主角创作了一系列同人小说，其中一篇想象了他计划刺杀马斯克的故事。 这感觉 我觉得这个也很精彩。先是有人做了一版那个时代杂志的假封面，就是路易吉作为时代年度人物、 哦、 就是给他P到了那个图上、 嗯、 我觉得这他的那张图，尤其是他穿着那个橘色的一套那个套装那个图、 嗯、 就跟那个特朗普当时就是被枪扫过耳朵那个照片差不多，就被大家带入了那个欧洲名画的那个语境里面去、 哦、 来进行一些戏仿、 嗯、 然后就是除了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还配了一个标题叫医疗保健革命者引领了全球健康变革，对，这是一个很离谱的。然后再就是那个同人小说刺杀 马斯克的故事。 就是我之前还跟他说，我最近经常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太过荒谬，以至于咱们这么严肃做一期节目这个行为本身 也很荒谬， 就很荒谬。而且我就感觉说现在情感已经取代了所谓的客观或者说信息或者说真实这些东西、 嗯、 它已经成为大家最强烈的诉求了。 但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新的表达，就是中、 嗯、 就是一个、 哦、心就是 heart, 心灵的心、 嗯、 然后他是在美国做这个精神分析心理咨询师的，他在里面其中有一段啊，他就说我在当了心理咨询师之后我才发现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并不认识美国、 嗯、 并不了解美国社会、 嗯、 因为我平时读的都是纽约客。 严肃的说回这个路易吉，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我觉得他为什么能成为这个时代的 icon， 其实是因为他很熟悉这个时代的语言和语法。当然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就是被这些语言和语法喂养的嘛，他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人，而且现在在网上就是这样很追捧他的、 嗯、 喜欢他的其实也是年纪比较小的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他们肯定是互联网原住民嘛、 嗯、 而且是以这样的一种在社交媒体时代和流量时代以碎片化和图像化的形式传播的，而且它是非常情感导向的，就会给人感觉就是说当普通人的正义很难通过制度实现的时候，这个正义不管是说因为官僚制，可能一个资本主义大公司它官僚制反应过于迟钝，比如说像保险理赔这样的事情，还是说在美国其实法律系统也是这样嘛。我昨天还看了一篇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采访一个常年追踪报道马斯克的这样的一个记者，然后他在里面就说其实美国的这个法律系统对于特朗普对于马斯克来说根本就不意味着什么。嗯，就是如果普通人你想通过法律系统寻求正义，其实对于权贵来说他可以一直延长这个时间，一直拖延你的案子，然后你就会在这个法律的这种繁文缛节里面最后你自己就想放弃这个案子、 嗯、 以及他每一次的这个延期它其实都意味着高昂的费用。 嗯， 这点其实在奥古之战里面也是这样嘛， 是 就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所有的制度都没有办法实现正义的时候，当大家看到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他可能刺杀了代表这样一个系统的符号的时候，就足以引起一种狂欢。 最后其实就聊回我们开始的这个主义，就是 make 大男主 great again 这个类型、 嗯、 就是其实我们之前 可能有几年我们都觉得这种大男主的类型已经彻底消亡， 对， 就是其实也看不到太多这样的作品出现了， 嗯， 并且即便出现可能他也很难再受到这么多关注和讨论了， 嗯， 但是 Jacko 我就觉得他确实是就是复兴了大男主这个类型， 嗯， 但是你说他改变了什么，我觉得改变的其实也不多， 对，我觉得很少， 对， 很有限 对，但是我又觉得说可能他跟我们之前看的比如说像流人这样的剧， 嗯， 他其实是完全解构了大男主这个类型，他又不同，他确实是一种传统大男主类型的一个延续了，对，所以我们最后就想聊一下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看这种反派吧，就是一个反派为主角的这样的一种类型，其实我觉得有几点，一个就是它一般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这样一个叙事，就包括刚才视野讲的那个路易吉，他就是激活了美国人对这种 the outlaw 的这样的一种想象，其实美国历史上的这种不管是西部片黑帮片，其实它都是体现了一种极端的这样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这样一种倾向。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是我前两天在重新看本雅明那个讲故事的人，他里面就写到，他说其实在死亡里面产生了最多的故事，就是过去在传统社会里人是 离死亡很近的，比如说没有一间房子是没有死过人的，但是说现在社会就是有了这种健全的比如说医疗系统，或者说有了这种大规模的战争之后，就是死亡其实是远离人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你可能就是去参战了，然后你就客死他乡，然后这个整个死亡的过程实际上是没有你的亲人去目击的，再有比如说普通人可能你老了就进了养老院，或者说你生病了就进了医院，可能你最终死亡的那个场景是在一个机构里面，所以他就说死亡曾经是无处不在生动逼真的，是故事的源头，现在死亡变得不可见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其实这种杀手片或者黑帮片它就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死亡被继续观看并且被戏剧化和奇观化的这样一些特定的场景，其实比如说尤其是像杀手片，刚才视野讲的比如 Killing Eve， 就是他怎么杀人，这个人是怎么死的，这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如何展现这个死亡的过程以及死亡的奇观，感觉这个确实也是他吸引人的一个点。 我想到大卫·格雷伯在《规则的悖论》里面其实就讲了超级英雄为什么是最无聊的一群人，他就提到其实我们看超级英雄类的电影的时候，你发现超级英雄永远是在做出反应，就他们没有发明和创造任何东西，永远都是坏人们做了一件坏事，他们根据不同的情境去打败这个坏人，所以大卫·格雷伯就说好像看超英的电影你会觉得超级英雄才是最缺乏想象力的，从不制造，从不创造，从不建造任何事物，相反之下大反派们坚持不懈地发挥创造力，总是有一堆计划项目和想法，这无疑都说明了超级英雄情节的逻辑是高度保守。我觉得其实看这种男性反派男性杀手主角的影片的时候，你的爽点就在这里，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观看经验里我们从来没有太看过以女性为主角的这样的片子，所以说当 Killing Eve 这样的片子出现的时候其实你也会觉得它很好看， 是， 只是因为我们之前没太看过， 不是必须是一个男人， 对， 只 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在这个传统下，我觉得它首先肯定是一个男性创作者发明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对， 但是我觉得一个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这种类型的改写，比如说像 Killing Eve 它就是完全解构了这样的一种类型，就是用一种新的语法去填充或者发展这个类型，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样的类型它可能也会被替代掉，如果当我们的影视工业更加成熟或者说我们的观念更进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会被它吸引， 而且我还觉得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双雄和双雌之外，其实还有一种雌雄模式， 雌雄， 但这个雌雄模式里面往往这个警察是女生， 对， 然后那个罪犯是一个 男 性，往往都是这样的一种设置，我感觉它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一种性别角色的一个体现， 对，是的。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讲杀手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感觉最后也没有什么结论， 最后就是今天的探讨仅限于娱乐工业哈，没有在现实中鼓动犯罪的嫌疑， 仅限于影视的作品，以及就是说这些影视作品它反映出来我们的一些文化中的一些潜意识或者一些结构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爱看这类电影主要还是因为它解压吧， 它其实尤其是这种犯罪题材的小说，它本来在文学类别里也不认为是一个特别高雅的文学，其实就是一个消遣的类型。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当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莫名的情绪的时候，其实这种有点像所谓的爽片，它其实通过一种视觉上视听语言的调度，其实让你的情绪有了一个宣泄口，就是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解压阀，就文艺产品的解压阀的感觉。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觉得当这个真实和这种虚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时候，这样的这种文化产品它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也是一个值得去问的问题。 是的。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 拜 拜 拜。 Just like the corners of my mind, I gave my heart to her. She has my heart. 感谢大家收听，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 Stochastic Volatility 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www.stovol.club， 还可以在苹果播客、Spotify、Pocket 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我们下期再见。